潜水相关的疗愈呢，我想再给大家补充一件事。 Okay. The exercise that we did with the pillar of light is for you. It is not for you to use with other, with people that you do a reading with. 刚才的我们用的那个光柱能量场的方法去完成的这样一个疗愈啊，只适用你自己啊，在你帮他人做阅读的做阅读和疗愈的时候呢，不要使用这种方法。 Okay. 不要使用这种方法，就是光柱啊，光柱用光柱去连接。 Okay, when working with another person, we simply ask in their records to know the true nature of the problem and the point of origin. 在我们去帮他人去做阅读、做疗愈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来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就是那个事情的根源是什么，第二呢就是这个事情的真实的性质是什么。 And that will be revealed to us as the practitioner to describe to the client. 那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把我们所得到的那个答案或者指引呢，描述给我们的对象。 Okay. And the experience of unconditional love and acceptance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ractitioner. 作为阅读者，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到对你的阅读的对象的无条件的爱与接纳，你必须要自己先进到全然的进到那样一种觉知当中，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Okay, so if I'm doing a reading for you, and there is a problem you're facing, and I ask in your records about the source and the true nature of the problem. 我在比如说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对方描述了一个问题，那你接下来就可以围绕两个问题去发现这个问题的一些真相。第一就是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然后这个问题的真实的性质是什么。 And it may appear that you werea henchman for Genghis Khan. As the reader, I may see that the source of your problem is that in a past life you were a henchman for Genghis Khan. 那接下来你去发现这个问题的根源的时候，那你得到的答案呢，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你可能会需要去到一些前世啊，去发现，可能在某一个前世。啊，你做过这个成吉思汗的身边的一名武士，啊，或者呢，你做过其他的事情，都有这种可能性。而正是这些前世的体验呢，可能会对你今生的那个问题会有提供一些帮助。 Okay, and this might be very upsetting to you. This information. 可能你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啊，发现的一些信息会让你非常的惊讶，甚至不愿意去接受的。 But it may indeed explain why you have always been afraid of being a terrible person. 但是呢，这些信息它常常是非常有价值的，帮助你以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你今生的某些体验。 So as the reader, I do not ask you to love and accept who you were in another place and time. That's my job, is to love and understand who you were, even though your behavior was pretty terrible. 所以在我作为一个阅读者呢，我就是要首先进到对对方的那个无条件的接纳与爱，不管坐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呢，他有多么的糟糕，有多么的不完美，这是你作为阅读者需要首先去负责的部分，这是你需要做到的部分，就是你要先自己按照灵魂层面的实相去认识这个人。 Okay. And it is the job of the practitioner to investigate and find out why this was such a good idea at the time. 基于此呢，作为阅读者就需要去看到并且帮助对方也了解为什么这个人在某个时间做出了某个决定是对他的生命最佳的利益。 Okay. Make sense? 这样你们明白吗？ Yes? 哪一句话最后就是基于灵魂层面的实相，你要自己看到并且帮助对方也认识到他所做出的，他在任何一个时间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服务于他的最佳利益的。 OK. So don't even try to set up a pillar of light and do all that with a client. It's just, it doesn't work at this level. 在你为他人阅读和做疗愈的时候啊，不需要去帮助对方建立这样一个光柱的能量场，也就是说不要使用这样一种冥想的方式。 Okay. All right, good. Good. All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move on to really the next level in our progression and addressing the question, how do I maintain my spiritual awareness while I live in the world?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去学习下面的部分。那我们现在要去到一个主题，就是如何能够在日常的人性的生活当中保持我们最高的灵性觉知，也就是说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修行。 As I was finding my way on my own spiritual path, I realized at some point that I had experienced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healing. 在我使用阿卡西记录进行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人越来越多的被疗愈。 Okay. And I was very grateful. 我对此深怀感恩。 But what began to happen is I would go into the world, whether it was to a family party or a function at school for my son, and I would find myself very, very overwhelmed.And upset by the energies in the environment. 我在从事灵性工作的同时呢，我发现我常常会受到 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和责任的干扰，比如说我需要去参加我儿子的这个家长会，然后呢我需要去应付我日常生活中一些其他的琐事，这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喜欢，或者我也常因此而受到干扰。 Okay. I would go into a restaurant and be like, oh, the energy is so terrible, I have to leave. 我会发现自己去到一些地方，我感觉那里实在是实在是有很多的负面能量啊，很多人啊，某些场所某些人让我觉得很不愿意跟他们接近，因为我觉得他们水平都很低啊，有很多负面能量，让我很受困扰。 And so instead of becoming more adaptable and fearless and free, I had become some kind of a spiritual cripple. 哎，那到最后我就发现了，我原本我是想要获得一种生命的终极的一个自由、解脱和喜悦，但是我发现我并没有去到那个方向，反而被一些我原来没有被困扰的东西困扰了。我没有办法面对我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的琐事。 Mm-hmm. So I took this problem into my records. 我就带着这样的问题去到我的阿卡西记录里面。 And I asked, how can I be true, right? How can I be true to myself and live in the world? How do I do that? 我就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修灵性到底是在修什么？我想要得到什么？我如何能够越来越多的去活出我真实的自己，同时呢，又能够行走在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责任当中？在这样的两者之间，我要怎么样去平衡？ And I had this very strong awareness of myself sitting in the central pillar of light at the core of my being. 在我问了这样的问题之后，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被一个巨大的能量场所包围，我稳稳地在那个能量场当中坐在那里。 And as I looked out in front of me, I was kind of looking around, I noticed there were five smaller pillars of light surrounding the central pillar. 在那一次的阿卡西的冥想里面，我就有了这样的体验。首先呢，我看到我住在一个巨大的能量场中央那个位置，然后在我的周围出现五个光柱的能量场，它们环绕着我的身体。 I had no idea what this was or how it could possibly help. 在那次阿卡西记录的冥想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又去如何去领会它。 Okay, and so I began what was for me an exploration of many years, investigating these different smaller pillars of light. 在那样一次冥想里面，向我浮现的那五个光柱，我接下来就花了一些时间去继续的去探索，到底为什么那个画面会呈现出来，他们到底是要向我传递什么信息。 Okay. And what I learned was that each pillar was a link between my interior essence and the world. 后来我就受到进一步的指引和答案， 那五个光柱呢，它们分别代表着一个通道，是我们如何在我如何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活出我的内在灵性的那个通道，它们是将我的内在的神圣完美属性与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责任或者说行为完美的连接在一起。 And each pillar was comprised of an idea or a concept required to be effective in the world, but must be understood in its spiritual essence. 这五个光柱呢，它们分别代表着五样的分别代表一件事情。是，更是借助这五件这五个方面，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活出我们的内在灵性。 So I began the exploration, and the first pillar, the first idea was incarnation. 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们活出灵性的五个通道，我把它称之为五个通道。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人性生活。 Okay. And this is really making peace with the fact that who I am as a human being, Linda, the person, is my soul's first and best choice to bring.My soul's purposes to life at this point in time. 人性生活这个方面的，它的含义是，我今生的这个身份，我作为 Linda， 我的这个身份，是我在灵魂层面早就选择好的。因为正是我 Linda 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角色，是我。能够完成今生所有体验的最佳的那样的一个器皿，最佳的一个身体。 That I must accept and allow for the ordinary human reality of who I am as a person in order to realize my spiritual destiny. 我在今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相关的责任，他们组合在一起，就成为 Linda 这个人，就是我目前的这个身份。而正是借助我 Linda 这样的一个人性的身份，使得我能够找到，并且活出我灵魂的今生的使命。这是我这样的一个身份，是最完美的。来帮助我完成我今生所有的体验，我必须要进到这样的一个认知里面，这就是人性生活。 And I used to have many students who would tell me that they believed that their soul made a mistake and that they were supposed to be someone else. 我有很多学生啊，他们喜欢告诉我，他们的灵魂呢、啊、一定是选错身份了，他们这一次应该是做另外一个人的。 This is a very crazy idea. 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想法。 Okay. So that's the first pillar. So I thought, okay. Then the second pillar is the pillar of authority. 这是。我所说的那个五个光柱所代表的五个活出灵性的通道中的第一个就是人性生活，啊，那第二个活出我们内在灵性的通道就是权威。 Okay, now authority was very difficult for me because I am an American and I don't want to have to listen to anybody.Telling me what to do. 这个方面呢，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们知道我是美国人， 而美国人是最不尊重权威的，就是不要权威的，要打破一切权威的，一切都是自由的。 Especially a silly government. 特别是我还需要去面临美国政府这样一个非常愚蠢的政府，那我更加难以让自己服从这样的一个权威。 Right, and I spent a lot of time very upset about this. Oh, you know, we have these very extreme religious political figures. It's pretty crazy. It's wild. But I was always upset that they were taking my freedom. And anyway. 所以我曾经为此挣扎了很久，我发现自己很难去接受在我的生活当中从小到大啊面临的种种的权威以及他们的代表人物，包括政府，包括宗教界，包括社区领袖。 And when I worked an ordinary job, I would be like, oh, the boss does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然后在我走入灵性之前从事其他工作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我的老板都傻乎乎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坐上那个位置的。 Okay. So, I'm working in my records, asking about this because it's causing me you know, I can't seem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without being always upset. 后来我就开始运用阿卡西记录来帮助我学习这样一个功课，因为我不想天天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没有办法让自己臣服于各种的权威。 So I go into my records, and what I learn is that.Here on earth, there is always going to be an authority greater than myself. 后来，我发现，在阿卡西记录中，我发现我所有的今生的体验，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决定，是离不开各种的权威的，正是他们辅助我。来完成各种的体验。 And that at the spiritual level, the truth is there is one authority, and that is the author, which is the root of authority. It is the author of the universe, the God force. 我们先去从灵性层面看，这个宇宙中有一个。终极的最大的权威就是我们的造物主，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需要首先臣服的就是这个宇宙，就是这个神，就是这个宇宙的源头，我们是来自于他。 And as aMere mortal here on earth, the challenge is to recognize that perfect authority is transmitted through imperfect agents. 我们首先需要让我们去臣服于神，或者说宇宙的源头。这个宇宙中一切的发生都是一个神圣的设计，都是照着一个神圣的生命蓝图去展开去完成的，这是我们在每一次的体验里首先要去看到的，要去臣服的。那第二个层次的权威，就是在宇宙的这样的一个神圣设计当中，在地上会有各种的人成为宇宙的权威的代言人或者代表，这就是人，各种的人，他们 他们作为一个权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权威正是来自于神，是神所设立的，帮助这个宇宙的秩序，帮助我们人生的体验能够得以完成。哪怕是这些代表人物多么的不完美，他们仍然是来自于宇宙的安排。 And then beginning with our parents, right? Parents, imperfect people, our first authorities, right? Parents, teachers, all human beings, right? The whole line is imperfect, but the essence is absolutely perfect. 我们来到世界上所面临的第一个权威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的父母。去当我们去看我们的父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根本就不是完美的，但是他们是我们这一生需要去面对的第一个权威的代表人物。 I also learned that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that my own destiny was to learn that I can be free within myself no matter which political party is in office. 后来我们随着我们的长大会面临更多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我们的更多权威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我们的老师或者社区中的领袖或者是政界的领袖，同样他们也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正是这些表面的不完美让我们看到每个人每个生命个体他内在的那个完美属性，他们的内在就跟神一样是完美的。 And one time I was in my records complaining abou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question came to my awareness, are you willing to go and help? And I said, no. And then I learned I was grateful for the people who were involved, even though I didn't always agree with them. 有一次我在阿卡西记录里面，我就描述我对美国政府的一些不满意的地方，然后在阿卡西记录就问我，那你能够做出什么改变呢？你愿意去帮助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你愿不愿意去参与？我就说不，我不愿意参与。但接下来我就看到在这个政府他是如何的支持到这个国家的运作，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能够拥有的一个最好的政府，有很多人在服务于这个政府这个国家。借助我对此所对这个事情的看见，我生出了一种感恩，从此这个问题我对政府的不满就被转化了。 So then the next pillar was discipline. 那这个第三个光柱或者说第三个活出灵性的通道就是纪律。 And I was very afraid of this because I had been so confused about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I thought they were the same.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把纪律这个词啊和惩罚放在一起。 Okay, and what I learned was that discipline is from the root word, which means to listen. 我原本以为呢，纪律就是等就等同于那个惩罚，就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我把它们给混淆了。但随着我后来的发现呢，我就得知，纪律这个词呢，它是来自于一个 Is that a Greek word? The Greek word to listen, yeah. 那个纪律这个词啊，是来自于希腊语的一个词。那在希腊语中呢，纪律这个词的词根，它的意思就是聆听。 And so, I found that a discipline is a repeated pattern of thought or behavior that forms an energetic structure for our support so that it's easier to hear the truth within. 后来我对纪律这个词的认知就不断地扩大，我发现纪律它真正所指的就是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的思想或者行为的那个习惯，借助这个习惯呢，能够让我们更好的能够连接于我们内在的那个指引，接收那个指引，并且把这个指引实践出来。我们借助这样一个灵性的这样一个自律，灵性的自律，才能够更好的与我们的内在指引建立连接。这需要我们主动去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一个自律，你才能够随时的预备好，让那个内在的说话指引借助你能够活出来。换句话说，那个内在的指引，那个说话，它不会自动的突然的就让你知道，你是随时要去借助这个自律，借助这样一个习惯去调频，去对准那个声音。这个是纪律的在我们灵性上的一个含义。 And then the next pillar was responsibility. So, in my... Some years ago, I had this is a very simple example, but it was very powerful for me. I had the question, is it really necessary to eat breakfast? 那在很多年以前，我有一个问题呢，困扰着我，就是我需不需要每天都吃早饭？ And what really is the best breakfast? 然后如果我要吃早饭，什么样的早餐对我是最好的呢？ Okay. And is it better to wake up and meditate and then eat breakfast? Or wake up and eat breakfast and then meditate and take a walk? What is the best sequence of activities? 我当时一直纠结一个问题，那这个早饭要不要吃？而那我要吃的话，什么时候吃？是我在早上起来先打坐一下，静心一下再吃早餐呢，还是先去吃早餐，然后再去打坐 ？See, I wanted to do it right. 因为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想要每一件事都做得对。 I don't want to make any mistakes. 我在任何事情上，我不允许自己犯错误。 So I would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drink my tea and wander around the house thinking, What should I do? 那在那段时间，我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就立刻陷入纠结了。我到底是要先吃饭还是先打坐？我就在那里屋里转来转去，不知道要干什么。 And then it would be 45 minutes or an hour, and I had to get ready and go to work. 我可以在屋里走来走去的大概有40分钟啊，然后也没有找出答案。那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到了上班时间。 Okay. No breakfast, no meditation, no exercise. 最后呢，我也早饭也没吃，也没有做冥想。什么都没做。 Crazy. So then I realized, so I went in my records. What's the problem? Anyway, here's what I learned. It doesn't matter. 然后来呢，我就去到阿卡西记录里面去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Okay. 那我得到的答案就是，这个事情你要怎么做无关紧要。 Just pick something and do it. 你就决定要先做什么，你就去那样做就好了。到底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并不重要。 And so I decided, for no good reason, no higher spiritual reason, I decided I would get up, I would eat breakfast, I would pray and meditate, and have a little exercise. 那后来我就决定，我以后每天起来呢，就先吃早餐，然后再去静心，然后再去上班。 And that's what I do every day. 这个就是我知道今天一直在做的。 Because and the discipline quieted my mind. I was no longer on the debate team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best strategy. 当我们建立起一个纪律。或者说一个习惯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头脑会越来越少的干扰你，你就很容易在每个当下接受到、聆听到那个，并且接受到那个内在的指引以及他的说话。 The best strategy is the one I can actually do. 这是我们需要去建立的一个习惯，它会成为我们最好的一个方法，或者说一个战略，就是用你的纪律，用你的一个习惯来承载并且维持你灵性的追求。当一个人是没有这个纪律以及相关的觉知的时候，你的灵性成长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Okay. So then the next is responsibility.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方面，或者活出灵性的第四个通道，就是责任。 And the first distinction we make is between true and false responsibilities. 讲到责任呢，我们需要看到哪些是我们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真实需要去面对的、去穿越的那些责任，然后哪些又是我们自己把它拿过来去背负的。 As human beings, we do indeed have responsibilities to ourselves and the people we love. 一种是我们所说的真实的责任，另一种呢，它是虚假的责任，就是原本不是我们要去体验的，不是我们设计的人生设计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却把它背负起来。 Mm-hmm. And then with false responsibilities, are responsibilities that we try to take over from other people to make ourselves feel important. 真实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在我们的人生的体验当中都会有的，都需要去面对的，它会提升我们的成长，加速我们的觉醒。但是虚假的责任呢，是那些我们自己出于为了让我们显得更重要或者更有价值而拿过来的一个责任。 False responsibilities are never satisfying, and no matter what, how much action we take, how much effort we invest, it's never enough. 当你是出于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同，想要去讨好别人，想要让自己显得更加的特别，而去拿过这些虚假的责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责任会让你的会消耗你的能量，会让你的生命枯干，而且你也完全得不到你原本想要得到的那些东西。 We grow very resentful and the people we're trying to help grow very resentful as well. 当你想要出于讨好别人去做某些事情，或者你想要让别人对你好而去对别人好去做一些事情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完全的行不通，完全无法持续，反而你会变得怨恨自我，怨恨他人。 So the way we can determine a false responsibility is to ask ourselves, am I doing something for someone that they can do for themselves? 所以在你去做一件事情之前，在你去想要背负一个责任之前，你要去看自己，觉察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发心或者动机是什么。这件事情是否是别人原本应该由别人完成的，别人也能够有能力去完成的，而我却拿过来了，那我为什么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你要看你的那个动机。 And there is a certain grace thatgoes with true responsibilities in that we can be tireless in our actions and support of another and somehow be able to do what has to be done. We see this often when a friend or a loved one is sick,and somehow you have more than enough energy to do everything required to help them. 而那些真实的责任，他们是用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我们的最高灵性，正是借助各种的人性生活中的责任，我们不断地去发现自己的内在实相，不断地去穿越，在我们看似在我们身上的各种不完美当中，我们借助各种履行各种的责任，不断地学习，去到对我们的内在完美实相的认识。当你再去履行你的真实的这些责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恩典从宇宙临到你自己。 看似一些很难完成的挑战，一些责任，但你会发现，宇宙的恩典总是够你用，总是你在各种的，总是让你在各种的责任当中显现出你的神性的光辉。 Now, when I was caring for my mother at the end of her life, she was in a nursing home. 我在我妈妈晚年的一些时候啊，一直花了很多的时间去陪伴照顾她。当时她在一个养老院里面。 And somehow.I was always able to manage visiting her every day and doing whatever had to be done.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能够抽出一些时间去到养老院里去看望她，去陪护她。 That was a true responsibility. 那是一个，我知道那是我的一个真实的责任。 But she was very lonely, and.I had the idea that it would be good for her to bring her to the parties in the nursing home. 我当时呢认为让她去到那个养老院的环境对她是最好的，这样呢她就不至于非常的孤单。 Okay. I thought that she would meet friends or whatever and be happy. 所以我以为呢，他在养老院那个地方应该会比较开心一些，会结识一些新的朋友。 And so every time there was a party, I would go and argue with my mother about going to the party, and then insist that she attend the party, and she was never happy. 我后来发现呢，我妈妈呢，在很多人当中。常常反而不那么开心。虽然我想要找到各种的方法让他去到人群当中去跟其他人在一起，但这个并没有让他变得更加的快乐。 And at one party, I was desperately introducing her to other residents of the nursing home, hoping she would make some kind of a connection with someone. 有一次呢，在养老院里举行的一次活动上，我陪着我的妈妈，带着她呢去走到养老院里其他的人那里，想要让她认识在这里居住的每一个人。 And I realized this was a false responsibility because my mother, at age 84, did not want to make new friends. 那后来呢？我发现，这就是一个虚假的责任，因为我妈妈当时已经88岁了，认识更多的人不是她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在用我的方式，用我认为的方式想让她快乐，但她的快乐并不是借助我所强加给她的那种方式发生的。 So I stopped trying to force my will on her, and our relationship improved dramatically. 那后来我就更加的去接纳我的妈妈，我也不会把我的一些看起来很好的想法强加在她身上。那我们的关系就改善了，而且她也就变得更开心了。 But I learned more about responsibility.I discovered that responsibility, true responsibility, is the crucible within which our human selves, our personalities, our thoughts, our feelings are transformed from lower, from our, you know, lower immature selves into our best selves. 后来我真的清晰到认识，清晰地认识到责任到底是什么。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责任就像是一个熔炉，我们 把我们的这一生都放在这个熔炉里，去经过各种的考验，各种的锻炼，而正是借助这样的一个熔炉，使我们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转化与改变。在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身上，我们可以展现出我们内在的那个神性的光辉，活出我们内在的完美属性。我们不需要去逃避我们周围任何的责任。在修灵性的过程当中，你要做的不是逃避责任，而是要去面对责任，从责任中去成长，去穿越。 Okay. With my son, I had to let go of many limiting patterns so that I could be the best mother possible for him. 在我陪伴我儿子长大的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如此多的学习和成长，我必须要让我的生命中发生许许多多的转化，释放掉许多限制我的一些模式和思维，才能够更好的支持我儿子。正是他教了我很多的东西，帮助我生命去成长。 Whether it was finding the right school for him or the best activities, living in a place that was very good for him. 不管是为他去挑选学校，不管是选择我们要住在哪里，所有的这些决定。 I had to set aside my own fears, my fears of inadequacy, my fears of dealing with teachers and schools and doctors and all that. 我都需要去把我儿子的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我需要克服我内在的一些恐惧，我需要走出我自己的舒适地带，为着能够爱我的儿子，给他提供他的最佳的利益。 Okay. And of course, our soul level responsibilities can be our businesses, our friendships, whatever is, whatever we're dedicated to in this life. 这里讲的这里讲的责任呢，包含很多个部分或者层面，它可以是我们工作上的责任，我们对家庭的责任，我们对亲人和我们的朋友的责任。 All right. And finally, the last pillar is commitment. 最后我们来到第五个光柱所代表的最后一个活出灵性的通道，那就是承诺。 And here I learned that in order to be happy in the world, I would have to learn how to make and keep commitments. 我一直在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如何能够发现并且履行我在这一生体验当中的各种的承诺。 Okay. Now, commitment itself, energetically, is very fierce. It's very fierce and it's still. 承诺呢，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能量，它强有力的支持着我们去完成我们的体验。 Okay. It is the quality that keeps us attached to the path when life gets difficult. 如果我们有了承诺，那无论我们成长的道路上多么的曲折，面临多么大的挑战，我们都会停留在这个成长的道路上，我们不会偏离我们前面的方向。 You know, I thought that when I was on the spiritual path, everything would be easy. 我曾经天真的以为，我在走上灵性道路之后，那所有的事情都会搞定了。 都会由神来安排了，我这个生活就变得简单了，容易了。 And I found out life is just life. And things happen. And sometimes it's easy and sometimes it's hard. But it's not personal. It's just life. 但我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我需要面临的那个挑战并没有减少，甚至就着我们修灵性的人来讲，你的挑战会比你修灵性之前还要再多。 And what we know is that every path, every single path, has within it infinite riches and treasures and blessings. 那后来我发现，我们需要去面临的所有的功课，它本身都蕴含着极大的祝福，以及生命中无限多的可能性。 But these riches are only released to us after we make our commitment. 但是，所有的这些祝福、恩典，还有新的可能性，是只给一种人所预备的，就是你对生命做出了那个承诺的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愿意去履行这样一个生命的承诺。 And so, as we consciously dedicate ourselves to the lives in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living, everything, the path returns to us, the energy we need, right? The resources we need to be successful and happy. 当你对生命有这样一种承诺的时候，生命会把极大的祝福回响给你，从此你的体验就不再一样。 So, and all of this led back to the center pillar of light at the core of my being, where I encountered grace. 这就是五个光柱，它代表的我们活出灵性的五条通道。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恩典。恩典是由这个五个光柱所围绕起来的那个中心所代表的。就是在这个五个光柱的中心呢，它还有一个恩典来维持着这样的这五个光柱的存在。 And grace is an aspect of the divine. It is a quality of mercy and goodwill. 恩典呢，它是神圣源头的一个属性，一个固有的属性，它代表着慈悲，代表着爱。 And after making this very thorough tour of these pillars, I was led to an awareness that if looking down from over the top of my head, looking in, I would see a five-pointed star, and that the light of grace, as I made peace with each individual pillar, the light of grace would shine out through me and beyond me. 这个五个光柱以及中央的 这样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我当初在阿卡西记录里得到的那个一个画面。它这五个光柱所代表的五个方面，以中心的恩典作为支持推动，并且承载着我们灵性的生命体验。当时我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发光的一个能量场。 It is within the nature of light to be equally radiant and magnetic. So, as I clear away obstructions to the flow of light, the light shines freely and at the same time draws to me everything required to bring my soul's purposes to life. 在我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后，我不断的去按照这样的一个画面去学习去实践，我发现在我需要的时候总是有足够的恩典和力量，借助这五个方面包括中央的那个恩典，能够及时的支持我，让我在任何的困难面前、挑战面前，能够勇敢的去穿越，去继续我的灵性的道路。 All right. So now we're going to do an exercise to explore our own inner star. 好，我现在要带你们做一个引导的练习，让你们去跟你们每个人的这五个方面去连接。 And I know that for you, some of these points might be just fine, but some may not. So just be open to how it is within you. 可能你们每个人在去找到自己的这个五个方面的时候呢，你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你们连接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来尝试就好，我们先去找到去连接你跟你相关的这五个方面。 All right.So let's get our records open and do this. 现在请我们先一起打开我们的阿卡西记录。我们接受光之能力。 我们接受光之能力。我们愿意获得指引方向以及认识真理的勇气。我们祈请源头之光向我们照亮和显明，这是为着我们的最高利益，也是为着与我们连接成为一体的所有人的最高利益。神之灵，请拯救我脱离所有形式的自我中心，使我的眼目单纯，只在意你手头的工作。请帮助我在阿卡西记录的光照之中认识我自己， 使我 能看见我自己的实相，正如咱们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所看到的那样，并使我能分享照亮我自己的光光存有，上师们和爱人们对我的智慧和慈爱。 现在阿卡西记录显在阿卡西现在。 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开启。 Alright, so let's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enter in first to our records in a general way. 现在让我们去感受一下阿卡西记录的能量场。 Opening up to the loving guidance of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完全的敞开你自己，进入到阿卡西记录的高龄们、上师们、光之存友们和爱人们他们的同在当中。 And now, direct your attention inward. Bring your awareness into the pillar of light at the core of your being. 现在，让你的意识去到你的身体的中脉。你观想或者感觉。在你身体的中央有一个光柱的能量场。 And find a place to sit or a place to be within this pillar of light. 找到在这个光柱里找到一个位置，让你的意识去到那里。让你能够很舒适的、很舒适的待在那里。 And now, direct your attention forward. 然后从你身体中央的那个位置，向你的身体前方。去观看。 Mm-hmm. And directly ahead, you will find whether you see or sense it matters not. But here is a pillar of light comprised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carnation. 你看到在你身体的前方有另一个光柱，它就代表着你的人性的生活，或者你人性的身份。 And simply observe the ideas you hold about your own incarnation.At this time, 你去连接一下你在这一生的那个身份，你是谁？ And ask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empower you to recognize that who you are as a human being is your soul's first and very best choice. 请求阿卡西记录的高龄们、上师们、光之存友们，还有你的爱人们，帮助你，让你看到你在今生 所选择的这个身份，这个身体，正是你的最佳选择。你在这个身份当中完成的所有的体验，是最能够支持到你灵魂层面的觉醒的。 So let's leave this be and continue on, moving to the right. In your mind's eye, move your attention to the front of your right body, where you will find the pillar for authority. 现在请你暂时的离开这一个光柱，移动你的意识去到你身体的右前方，在这里你看到另外一个光柱，它就代表着权威。 And here, you want to enlist the support of y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to help you to recognize the ideas you have about authority. 在这里，你可以再次的请求你的高龄们，光之存友们，上师们，还有你的亲人们，来帮助你看到权威是什么。让你认识在你的今生的体验当中，如何建立与权威的关系。 Notice if you are willing or reluctant to allow the authorities in your life. The right to hold the position that they hold. 让他们帮助你发现你对哪些权威有抗拒，那这个权威，那这个抗拒的背后在发生什么。让你看到你与各种权威的关系，与 宇宙源头的关系，与你生活中各种权威的代表人物的关系， So let's leave this be and continue on in our tour, directing your attention to the third pillar of light, which is in the right side of your back body. 就是权威这里，你更加的认识到你生命中的抗拒，你与权威之间的关系，你也看到所有的权威来自于宇宙的设计和安排，是服务于你的生命体验的。然后你就可以来到第三个光柱，请你让你的意识向你的右方去，向你的身体右方继续的移动，沿着你的身体移动到达你身体的右方，在这个位置你看到另外的一个光柱，就是你的 So notice your relationship to discipline. 纪律，在你的灵性生活当中如何建立起你的自律。 Looking to see the ways in which you are open to the support true discipline provides, and the ways in which you are reluctant to embrace discipline. Discipline is not for punishment, but for creation.你需要建立起灵性的自律，来提升你的灵性体验，让你不断的调频，不断的校对准你内在的灵性指引，活出你内在的神性实质。 Continuing on to the next pillar, which is in the left side of your back body, we find the pillar of responsibility. 继续的让你的意识或者让你的视线沿着你的身体向右去旋转，你看到第四根光柱是你的责任。 empowered by the loving guidance of our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 We behold our true relationship with responsibility in this life. 继续的请求高灵们、光之存有们、上师们来协助你，让我们去看到为了我们今生的生命体验，我们需要去面对哪些的责任，我们在这些责任当中是在逃避呢，还是去感谢这些责任，并且去面对这些责任。 See the power of true responsibility in your life. 你看到在面临各种责任的时候，你反而变得更加的坚强了，你的生命也更为绽放了。 Let this go and continue on moving to the right, to the front left body. 现在继续的让我们的意识移动，我们来到了我们身体的左前方，那个光柱它代表着承诺。 And here we find the pillar for commitment. 这就是五个光柱的最后一个，也就是我们活出灵性的第五条通道。 Make note of your understanding.And relationship to commitment in this life. 请阿卡西的高灵们、光之存有们、上师们，继续的光照你，让你看到你这一生的承诺有哪些，你做出过哪些承诺，还有哪些承诺。是你不愿意去面对的。 Notice the ways in which you have been blessed after making commitments, whether to people, projects, or your life path. 你看到你这一生所做出的那些承诺是如何祝福你的，如何支持着你完成你的灵性的道路。这个承诺可能是你对自己的灵性成长，也可能是你对家人所做出的承诺，也可能是你对自己的工作做出的承诺。有了这样的承诺，生命中各种的祝福、丰盛 和新的可能性一一的降临到你的生活当中。 Excellent. 非常好。 Now anchored in the center of the core pillar of light of your being. 现在我们来到你身体中央的那个光柱能量场。 Give yourself a chance to be immersed in the qualities of grace. 允许自己完全的进入到这个能量场，你感觉有恩典的能量在这里充满着你。 And in so doing, the light moves from the core of your being outward. 恩典来自于源头，无论是你完美或者是你不完美，恩典它会同样的领导你，它从你的生命深处像生命的活水一样不断的涌流出来。 Filling in the space outlined by the pillars forming a five-pointed star. 恩典从来没有间断过，一直都陪伴着你，从你的生命深处一直的涌流出来。此刻你看到恩典正在流到你身体周围的五个能量、五个光柱那里，他们汇聚成一个强大的能量场，滋养着你，包围着你，组成一个闪闪发光的五角星能量场。 And as the light shines freely.In its radiance, by the nature of its magnetism, it naturally draws to you everything that is yours by right of consciousness. 你行走在恩典当中，你活在生命的丰盛当中。随着你对恩典的体验的加深，生命的祝福更为丰盛的显化在你的生命当中。 There is never any reason to force, push, or send the light out.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让这个恩典成为光从你身上流出来，它原本就在那里，允许它去发光 去闪耀就好了。 The light within you is infinitely expansive and expressive, always seeking to shine through you. 你看到从你的内心深处所发出的这个光吗？它越来越亮，不仅从你的身体上照射出来。 And so for now, we leave this be, and we close the records. 他也去到你身边的许许多多人那里。现在，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我们的意识带回到这个房间。带回到我们的身体。等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一起关闭我们的阿卡西记录。 我感谢光之存有，上师们和爱人们的爱与慈悲，我也感谢掌管阿卡西记录的高灵们，是他们指引我进入光中，看见他们所看见的实相。我也感谢神之灵，他就是光，为我带来了所有的智慧和疗愈。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感谢，感谢。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感谢，感谢。现在阿卡西记录已经关闭，感谢，感谢，感谢。 Yeah, we'll just, you know, I just, you know, what we did, do you have a question? Okay. The exercise we did is very personal. 刚才的这个练习呢，是非常个人化的。 Actually, all the exercises we do are very personal. 当然，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所有的练习都是有关个人的。 Okay, so, you know, I'm just wondering if anyone has any questions or anything they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the group about this exercise we just did. 我现在想要邀请同学们有一些分享，看看有哪位同学自愿的想要分享一下刚才的这个体验。 Did it make sense to you? 是这样的，就是说，当老师说责任的时候，我问我的阿卡西记录，他连接的时候，他说：“你没有责任，你只要按照神的旨意，好好的活着就行了，不需要有责任。” When I ask about my responsibilities, the answer I was given was like.I don't have any responsibilities. I just need to live God's will, and then I don't have any responsibilities. I would really go back into the records and ask about that. 好，那你可以，我建议你呢，可以下一次再打开阿卡西记录，再去进一步的去。问这个问题，然后呢，去发现你可能原本没有发现的东西。 Okay, do you have any people in your life? 你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 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你周围，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周围有哪些人，都包括my parents, my husband, my children. So I would really encourage you to go into your records and ask about your responsibilities to these people. 所以我鼓励你呢，再一次进到阿卡西记录，问一下你对你的父母，你对丈夫，你对孩子，是否有责任？你是不是需要？那这些责任和神的旨意之间是什么关系？那什么叫做神的旨意？你说要活出神的旨意就好。那么，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它跟你的生活中的这些关系是什么关系？跟你生活中的这些人是什么关系 ？I would also encourage you to ask about, to really explore, what does it mean to follow God's will.In your life right now. 也就是说呢，就在你现在的生命的阶段，到底要如何去跟随神的旨意？ 还有，当说到权威的时候，他竟然出现了说“狗屁权威”，说“你就是权威”，说。那你还要去链接？ 我觉得有点奇怪， 你说 我 管道太差。I bought authority, and I got something like, forget about the authority. They do this, that's just bullshit. You are the authority. So it may be true that you're God in your own universe.But you are not God of the universe. 那可能真的，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你自己的权威，但是你不是整个宇宙的权威。 Are you the head of the government? 你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吗 ？Are you the head of major corporations? 或者你是一个大型跨国集团的那个总裁吗 ？Are you the singular authority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and education, aviation？ 那你在某一个科学领域是一个权威吗 ？Are you the principal of your children's school？ 你是你的孩子的学校的校长吗？ Until you make peace with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other authorities in your life while you're a human being,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honor your own authority. It's the spiritual law. We cannot give to ourselves what we will not give others. 你有这样一个灵性法则，你除非能够看到你外在的权威的代表，并且臣服于他们，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臣服于你内在灵性的那个权威。 我想知道，这个是真正的我读取的这个记录里 的。不是没说，那你问你自己。 哎。I wonder.If those answers were, I was wondering if those answers were from my mind or from my ego. That's what I would say. The truth is, you are a very, you are a dignified spiritual woman with a great awareness of the bigger picture, and you are being challenged by your own ego.To tell the ego to sit down and be quiet. You have work to do. 我认为是这样的。这些声音，它是来自于你的小我部分。 那这也是你现在在灵性的 功课 成道路上需要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功课之一。你内在不断的觉知到自己的灵性部分，然后你正在找回你内在的那个灵性的那个权威，就是你自己作为你灵性体验的创造的那一部分，正在拿回自己的力量。但是你这个体验目前把你带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你的小我常常有机会出来给你制造另外一种声音，让你去到另外的一个范围。 And this is an opportunity to really step into your own spiritual authority in your records to say no, I will not tolerate this childishness, and really to step up into your own spiritual authority. That is very exciting. 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找到我们内在的那个灵性的那个能力，或者说我们灵性的我们的权威啊，我们是我们灵性体验的主人和创造者，这是我们需要去找到的，去拿回我们的那个力量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去保持一个觉知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你去到了另外一个方向，是允许你的小我出来，然后用另外的一种包装把你引到了另外的一个方向。当你越来越学习臣服的时候，反而你这个人是越来越有力量的。你越臣服于自己内在的那个指引，那个灵性的权威，反而你这个人是越有能力，越有力量，而不是让小我去建立一个幻象。So, okay. I asked. Finally, I asked, how come there would be no authority for me? And then I saw the pictures of my parents and those figures. Wonderful. 非常好呀。最后你这个出来的这个出来答案了呀。Yeah. 但是那个就是前面的四个是特别的。 I felt a very strong energy flowing over my body. I was doing exercise. I was feeling warm.I'm healing my body, and I had to take off my socks because I was so hot. Okay. I felt like I was about to shout, you know, exercise. I'm very happy to know that you're exercising self-control. 我非常开心知道你在这个刚才的练习当中，虽然想要喊，但是没有喊出来，这表明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自我有一个很好的纪律和约束，自律。 Yes. Well, if I'm alone at home, can I shout out? Do whatever you want. I don't care. 在你自己家里想做啥，想做啥都可以。 Su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is is very, very helpful to hear your experience, and I'm so thankful that you shared yourself with us.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高兴听到你的分享，这对很多人都会有帮助的。谢谢你。 Okay, and here we have our Kayamia Dido. 是一位男士分享啊，大家给他点掌声。 我在做这个体验的时候，我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状况，就是我觉得我的身份啊，我的责任还有我的承诺是一个东西。我的身份，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我是一个好父亲，我是一个好丈夫。 是这样的吗？ Yes, yes, yes. 本身就是关联的。 啊，那就没问题了。 Maybe a lot of questions. No, do you know what this is? These are different particulars of the whole of our being. 就是这五个方面呢，你们会发现，他们是我们人性体验当中的各个部分，把他们五个光柱呢组合在一起，就构成我们人性的全部的体验。 OK， 所以他们是在一起，是关联在一起的，并不是分开的。 And they are all related, and at different times in our development, certain ones are more active, or require more attention from us than others. 那这五个方面呢，取决于我们在生命体验的哪一个阶段，这五个方面可能某一个方面是更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它这五个方面它是不断的流动，不断的让我们去学习去成长，同时呢也支持着我们。我们在每个在生命的特定的阶段，我们所需要去发展去学习的那个方面是不一样的。 OK, cool. Anything else? 还有吗？没有了。 OK, thank you.Okay, we can hear from one more person. 我们还可以有时间再听一位同学的分享。 Oh, good, good. Come on. Yay. 谢谢老师。我的分享就是，我在老师念到 N 点的时候，我就感觉很温暖，很温暖，然后光也很强，然后就看到我健康的父母那种笑脸，那种就是父母呢，那身体健康那种他们的笑脸，还有。 When I was making Peter of Grace, I felt a very pleasant, warm energy going through my body. And later I saw a picture of my parents. They are smiling. They are happy. 还有我们家姊妹几个，都围在我父母身边，那种和谐、很融洽那种氛围，我感觉就是想笑出声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浮现我自己的小家，就是我那么好的丈夫，还有儿女，还有我身边的邻居啊，各方面就是感觉到处都很和谐很美满的那种感觉。就是再一个就是给我一起合作的人，我觉得他都觉得很好，很出现了很多人。还有就是我家闪闪发光的房子也出现了，就是感觉到处都亮亮的，很高兴，就是。这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恩典。 Yes. 我早前觉得好像没进入感觉，但是今天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自然的浮现在眼前。知道老师说到哪个地方，就是有很多就自然浮现。我早前觉得它是，就是应该很神奇的，但是其实就是现实当中的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 Everything, you know, organic,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ure happiness. She shifted. Yeah, you got it. You found her. 好，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深深的感谢两位老师，还有海燕老师以及各位同学们，认识大家真的让我感觉太高兴了，真是神的恩典。 You know. Yeah,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Linda, thank you, Mark, thank the host. This is a grace. This is a grace being manifested right now. Yes, it is. You're right. It is. You know, there are two things. One is that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it really is a process. And that if you think about how this was when you very first went into the records, you have actually traveled quite a distance. 我们这几天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呢，虽然只有短短五天的时间，你们会看到你们很多人现在的体验，跟五天前刚开始的时候已经有天壤之别。 And this is the benefit of practice, right? And also being in a group. 这是来自于你们在这几天呢，用心的去练习、去体会。同时呢，也来自于你们在一个班这样一个团体当中，你们周围的许许多多的同伴也在以各种的方式支持着你去体验、去学习。 Okay, and then the other thing is this: you know how you experience the great love you have for your life and everyone in it. 还有就是我们在生命中不断的。去感受到爱的存在。 Do you know, the spiritual life is not a theory. We reall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ive it. 灵性的生活呢，它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它是我们每一天可以去主观的体验的。 Mm-hmm. And so, the most spiritual thing we could ever do.Is to open our hearts to love the people that we already love.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最有灵性的一件事情，就是敞开我们的觉知，发现我们在生活中原本并没有发现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它一直都在那里。就比如爱，我们周围有许许多多的爱包围着我们。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让自己去用心去感受得到？你的父母，你的孩子，我们周围有满满的爱。 Okay, and to recognize that our very ordinary human lives are a sacred opportunity, and what pleases God more than anything is when we're happy. 我们的生命体验。就是要不断地发现并且进入对实相的体验。当你看到实相的时候，你看到爱一直都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会让自己开心。你开心的时候，神也就开心了，整个宇宙也就开心了。 Okay, it's good. And now it's time for happy lunch. 好，现在。